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才不怕冷。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大左，这里是 FM98.2M927 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棒棒的。当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今天呢我们是在花椒直播上也可以看到我们982房间给大家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视频直播啊。 对， 大家点开这个花椒直播之后，找到我们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有什么人呢？今天来了什么样朋友呢？对，该说你了，该说你 了， 到你 了，该说了。 来介绍一下今天到我们直播间来做客的两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他们分别是青年演员薛伟，欢迎。 大家好，我是薛伟。 以及导演。张宏泽，欢迎宏泽。 等，我还等表情呢， 就是俩都是等介绍的。 对对对对， 因为是这样的，我特意强调了青年演员薛伟，但是呢，我说导演的时候，导演宏泽，希望大家能够体会 我 的深意。 哦， 你懂了吗？ 我这不好接这话。 你就就行了。 刚刚没懂，现在懂了。 你忽然间点漏一下，你知道吗？ 我梗埋的有点深啊。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实用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多谢了。那今天邀请到二位呢，是来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当中的这个环节哈。 对， 今儿咱们排的是什么剧啊，大佐？ 我爱我家 啊，又是这个特别经典的情景喜剧啊。 对对对，说说这个背景介绍吧。这个眼看到了4月1号了，这个日子呢是西方的愚人节啊。这个父老呢， 可以 一家子也是跟着凑。 你容我想想哈，这10月1号， 这4月1号， 对 啊，对，这个先开始用这个圆圆用肥皂做成了糖让小凡吃，接着又趁着治国吃药给他吃，一家人好不热闹。 那今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互动起来，在花椒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上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什么呢？您想看谁演谁呢？ 那还用说呀，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一女的仨男的，但是我们今儿这戏里哈只有一个男的，剩下都是女的。你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排的这个 溜了溜了、溜了溜了， 是吧？ 是666， 能不能行？ 我觉得今儿这节目是一大坑。 感觉 233333， 我来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气场有点不对，有点不太对呀。所以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不行的话扣一波六呗，对吧？ 对，大家想看这仨男的演哪仨男的，对对吧？强行把这波戏给勾回来。 对对，还不太好勾。 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然后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一会儿重新排的这个经典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对。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每日网剧推荐。第一部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叫《1001夜》第二季，单日播放量呢是125万，是在优酷独播的。故事内容呢是这样的：你说这个当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就离宇宙的这个终极奥秘已经不太远了。那当第一台 AI 人工智能第一次仰望星空呢，它也带着对于生命意义的一个追寻，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旅途。那这一季的故事，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1001夜的第二季， 对， 这一季的故事是围绕着大叔追寻人类所定义的美好所展开的一次旅行啊。在旅程当中，他呢邂逅了很多陌生人，比如说长得又奇怪但是很漂亮的餐馆的老板娘，又怪又美，这个命运交织的， 对，命运交织的情侣，还有放下屠刀领养萌宠的屠夫，还有近乡情切的中秋游子，总之是碰到了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人跟事儿啊。他要跟这些人们争论生活和时空，还有旅行的目的和意义。在旅途的终点，当他再次仰望星空的时候，那他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究竟是留在人类社会陪伴人类呢，还是会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就是人工智能这时候开始有情怀了？ 嗯， 这事儿可怕了。 这 其实现在这种戏其实挺多的哈，咱们现在就是这种软科幻类的其实特别多。其实我们想啊，有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无论你是软科幻类的，或者说什么智能啊，或者说什么外星啊、高科技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其实最主要的其实它还是讲的人与人的人物关系。 对， 对，它透过人物关系然后讲的是一个人性，包括你的选择，包括你对于社会中所处的所承载的一个角色。这个里面我觉得现在的我们的网大网剧其实发展的多了哈，很呈现一种多元化的一种井喷式的发展，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哈，其实说回来我又想说那个故事，就是说到底在戏剧当中我们呈现的都是一种人物关系。 没错。 还而且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无论韩剧也好还是现在很多网剧也好，特别爱用的一个情节就是失忆嘛。 一下子就失忆， 就失忆 绝症。 对，失忆这件事儿，其实就是让你丧失你所有的社会关系。 对，然后重新去判断，重 新 去 选 择，去对位。 对，所以我们看，其实所有的矛盾和冲突，就在戏剧当中，都是你社会关系的冲突。 没错，没错。 马克思也说过，就是社会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物关系的总和嘛。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一下特别高大上？ 其实为什么说啊？为什么说？咱们想，为什么说当时莎士比亚被称之为当代戏剧之父啊，叫现代戏剧之父，不能叫当代，现代戏剧之父，就是因为莎士比亚之所以牛，就牛在他一共37个剧本里，他囊括了所有人类发展史上所有的人物关系。就你现在再写任何一个戏，你写的人物关系他都写过，没有他没写过的，只能说你现，而且他37部剧本里所有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了。 都写过了，没有没写过的。就你在现在再写任何一个剧本，无非是把莎士比亚写过的人物关系和莎士比亚写过的故事情节重新去放在另一个历史架构里面，重新去做连线题， 可能有一点不同的故事背景啊。 对对，无非背景有什么变化， 时代背景， 对，但其实你所有的写过的故事你不可能再创新了，人都写过了，这就是人牛的地方。 幸亏我没进了这个戏剧这一行， 没进编剧， 一进侯门深似海， 成就感太弱了。其实别人都干过这些事儿， 想想自己新写了一新本，觉得特牛，然后往前翻了， 200年前 已经写过了。 对，这事儿还是挺亏的啊。 对， 接 下来说第 二 部啊，这个叫做他写的是江界，我觉得应该读成降界吧。 对，你选一下 啊，这个降界二， 这涉及到这个月是不是扣50块钱的事儿是吧？ 对，就58说这个降界啊，来自于这个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24万啊。这部剧呢，讲述了有着特殊血脉的天选者们通过比方之时召唤另一时空的恶魔天使、历史人物等等，被召唤者降临地球，成为他们的守护者。少年王一飞在警察父亲意外殉职之后，变得经常惹是生非，在父亲当年布下评书的护佑下，跌跌撞撞的长大。 我听 成 忽悠下来，不好意思。 保护 坑是吗？ 保护 你这个发音啊，我要纠正一下。 好。 护佑， 在当年评书的忽悠下呢，跌跌撞撞的长大啊啊！还有这个神秘的少女唐小盼的出现，打破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原来这个父亲留下的遗物就是比方之石，他从另外一个时空召唤的这个好勇。这怎么说，好勇斗狠的剽悍女张飞，随后更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的，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有平行时空， 对对对， 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 还有召唤师降临， 对对，就这种题材的剧，它相当于把好多热门元素都集合在了一个网剧当中。 对 吧， 其实自打刚才你说完这事儿，我一直脑子里一直在重复的就是评书的忽悠。 对，就以后我们编辑能把这种就听上去特别容易让人误会的这些词儿都改改。 没事， 我一听吓了我一跳，怎么还忽悠呢？成吧， 护佑， 对，护佑啊。那再来说一说第三部，是《大清神捕》，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77万啊。说这个《大清神捕》啊，背景设置在肯定嘛，大清， 对，是 设置在 大清朝， 对，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式拉开了一个帷幕。 1840年， 时值清廷内忧外患。而这个时候在南方阳城有一起耸人听闻的剥皮案， 妈呀，不行了，鸡皮疙瘩起一地，更是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一个蠢蠢欲动啊。阳城县的一个热血捕快叫白雪晴，他的查案之路呢被县长何玉婷阻拦了，但是他意外和暗访的四阿哥发现了这个剥皮案后面涉及到的一些关系着大清命脉的阎王宝藏，那这两个人的寻宝之路也就正式开始了。现在呢演到了最新一集，剧情呢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剧透一点，就面对临死之前先帝的嘱托，四阿哥呀左思右思啊，放下儿女私情，决定拿到宝藏重振大清。而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阳城县热血捕快白雪晴也和他昔日的朋友都变成了牺牲品，而面对这一切，白雪晴决定我要进宫刺杀。你这拟声词配 这个，不是？其实这部剧最开始说起来的还是写的一个捕快的事，然后慢慢怎么就变成一个寻宝的题材的电视剧？ 而且我一直脑子里在想一个问题：这四阿哥是谁呀、啊？ 四阿哥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四阿哥就应该是…… 您要是鸦片战争后1840年的四阿哥，肯定就是咸丰皇帝了， 对， 是吧？ 哦，哎， 真的是， 哎， 对吧？ 真的是， 对吧？那你要再往前推，那对吧？你还可以数那个乾隆皇帝， 乾隆应该对，他是 四阿哥， 对，弘历嘛。但是 他爹也是四阿哥， 但是你看他说的是鸦片战争之后， 那 应该就 是 咸丰帝了。 那咸丰帝。这个就值得咱们好好去研究一下。 咸丰帝放下儿女私情，前去寻找阎王宝藏。 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些， 不是很考究啊。 有轻装古装剧的这些网剧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让现代比较了解当时历史的人有点生气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他的拼接可能太开脑洞了。 对， 但是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这种文化类的产品，其实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虽然我们不能说你严格按照当时史实吧， 那至少差不多， 但是你至 少 要严， 别让人一眼就看出有问题 吧，不太对呀，对吧？ 对，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孩子们的就是对于历史的热情其实真的是有可能从文化这些作品当中而来的。我记得 前一阵儿他们说了一个事儿，那天我听就那个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做了一个节目，就是从网上看到的，他说他的儿子所知道的三国历史啊都是从日本游戏知道的，说他们认为三国历史是那样的，说这个就咱们就令咱们很不解啊，其实就是他们都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玩过日本那些游戏没有， 三国 是 三国无双， 玩那种三国志之类的， 三国志 不是，还有就现在那种 那个手游 大型的手游有三国的游戏里边是恨不得什么就不沾边的几个人都能在一块去 对， 他觉得是这样，包括像王者荣耀这种，这不该提这个词儿是吧？但是 没事，该批判的还是要批判的。 但是你那里边什么，比如说这个孙尚香跟前 人物关系比较混乱， 等等，人物关系比较混乱，这个特别影响，我觉得孩子对于历史的解读。 对，这真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在微博上有一个报道，就是去采访00后，然后就是我不是属于90后的一波人嘛，然后去采，你这个表情。 这什么呀、啊、 我属于80后那波人的啊，这表情可以了吧姐， 看出来了， 哎，谢谢。就是当时去采访那波00后，然后问他们有关中国历史这些问题，包括三国呀、水浒 啊，对， 然后他们的理解都是从王者荣耀或者是当年就是风靡的那些 包括 卡牌的 游戏，三国杀呀、 三国杀、英雄杀这些里边， 对 他们会把一些就比如说把水浒里边的人物搬到三国那个时期去，或者说把其他时间的人物搬到就是不属于他的那个历史架构当中。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一什么问题啊，其实游戏娱乐大众嘛，这个咱们不可否认哈，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就像刚才徐冉所说的，这种历史剧但凡涉及到历史，那么应该还是相对在时间节点上或者说包括人物关系上是 对 还是认真一点，对吧？ 对，因为坦白讲哈，你比如说我最近看的一部就这几年让我觉得特别棒的一部古装题材剧可能就是《甄嬛传》了。就《甄嬛传》它其实是经得起你每一遍的就是 考究 赏味吧，因为它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考究的。 对， 其实我想说它的考究并不是说它的历史线有多考究，而是它其中用到的一些中医的方子， 嗯，当然我们说麝香什么能避孕这种我们就不提了，但还是有戏剧夸张的成分。但是它有一些方子还是挺经得起考究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些文化产品当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把这些细节都推敲得特别严密的话，这是多么好的一种文化市场的繁衍、啊、 对 对 对, 对，包括对于年轻一代的这种迅速的了解一些历史的一些史实、啊、 都是有好处的、 嗯、 对吧、 嗯、 好了，那我们整点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嗯，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 嗯，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 花椒直播、嗯、啊，在这个花椒直播的直播平台上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另外呢还是要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嗯，现在我们在花椒的这个房间当中，已经有10550人在观看我们的节目了啊！ 嗯， 大家六扣起来好吗？给我们打打电话什么的。 嗯， 现在有一位 打电话， 对，给为我们打 call。 嗯， 对，现在有玫瑰之家12722这位朋友一直在给我们发送小心心，多谢你的小心心。 谢谢，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一点小小礼物什么之类的。 大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说的这么没有底气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多给我们发一点大礼物。 抠了。好的，好的，好的。 啊，这样 多谢各位， 谢谢。 多谢各位观众， 该抢了是吧？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多谢各位观众朋友啊！ 嗯、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来，大佐给大家推荐一部网大。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网大，光听它这个名字就很厉害了啊！这名字叫做《猎魂师》，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每日播放量有100万人。啊，说说这部网络大电影的具体内容，在这个看起来和平的世界背后，看起来和平的世界。 就是背后肯定是 有事儿， 暗潮汹涌的、 嗯、对，这个其实隐藏着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奇妙世界啊。说这个李瑶呢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缘机会之下加入了神秘的组织，以为从此可以摆脱平庸小人物的命运，不料却因此葬送了自己唯一的两个亲人。暴怒之下啊，这个李瑶触发了原本隐藏在自己体内深处的特殊力量， 嗯， 打通了任督二脉， 葵花点穴手。 平凡的生活呢，从此也是这个平凡的生活呢，从此也是有了改变。李瑶也是因此发现了自己原本的身世。当正义与邪恶共存，为了爱与信仰，李瑶挺身而出，选择勇敢的站出来，击退邪恶力量，在这个世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又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 嗯， 现在这种题材用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了。嗯 嗯， 好，也非常感谢大佐刚才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网大。 但是单日播放量10万，其实今天还有两部要给大家推荐，但是都是单日播放量10万跟9万的， 有点少。 嗯，对，所以我们就无情的把这一部分略过了吧。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哈。 嗯， 留的时间非常充裕，因为今天我们排的这一部戏的这个经典程度啊，真的是每每提及就是心有戚戚焉，是吧，洪泽导演？ 我觉得谁演贾志新这事儿已经定了嘛。 啊，是吗？ 啊， 先来说说背景吧，着什么急呀？ 我特别着急， 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背景。 嗯， 大佐请。 今天这部戏的背景呢，这个《我爱我家》嘛，大家都看过啊。 对， 这个讲的是4月1号，四月一号。 啊，对， 10月1号， 是10月1号 啊，这个日子是西方的愚人节啊，父老一家呢也跟着凑起了热闹。先开始，圆圆用这个肥皂做成了糖上小饭吃，接着又趁着治国吃药给他吃，一家人好不热闹。 嗯，所以讲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哈。 对，就是在愚人节的时候。 对，今天这个片段当中的人物，你看有父老、圆圆、小凡、志新、治国、和平，还有艳红，以及旁白。 嗯 嗯， 人物特别特别多。洪泽导，这样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原声片段，听完了以后你再来给大家说说戏，好吧？ 好好好好， 好嘞，走起。 啊，您这是上中央开会的了？ 上街道。 我看您这身打扮，还寻思您直接就奔中南海了呢。知道门朝哪边开吗？ 坐北朝南。你少讽刺我啊。一个今天街道上开一个老有所为座谈会。 嗯嗯嗯。 你于大妈非得让我去听一听。 哦， 我忙啊。 嗯 啊，本来不想去，后来一考虑。 哎，对，您别谦虚。我知道您一听开会就来精神。 哎，哎，找志新啊？你是艳红吧？哎，不是啊。 哎， 那你是谁啊？ 哎，喂，是你？喂，爸，您赶紧开会去，都等您做报告呢嘛。 谁来的电话？ 一同学。替我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问好啊。 喂，刘颖，这是你吗？哎呦，想死我了。 这段也非常经典，我特意卡到了一个大家特别想预知后事如何，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来，我们现在给大家演嘛。 好嘞， 导给大家说说戏吧。 没问题，没问题。那这样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人员分配挺有意思，我觉得就借着这劲儿来吧。 嗯，什么意思？ 我估计肯定花椒外面的观众也特别希望看那个，是吧？徐志新是吧？ 徐志新 真的，我跟你说，我的人设是傻白甜。你们老 是，其实我就一直在想，今天这个就编辑太够意思了。 你们老是这样， 徐老师挖的坑，你知道？ 我是傻白甜，但是没有一回我能演足我的人设，早就塌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我跟你说吧，来吧，整 吧。那个贾志新就由这个徐老师演的徐志新来做这个事儿吧， 好吧、 嗯。 然后那个大佐呢就演父老， 好嘞， 好吧。那个我呢就来这个贾小凡吧， 小凡， 嗯，也行。 然后 我来， 对，自己往上找 圆圆。 对，OK， 自己往上找。 小孩子， 没错。 还有、这个、 还有 和平、 艳红， 和平这个 和平跟艳红、 由大佐来。 和平由我来吧， 和平你来。 行， 那艳红 我来，艳红 好吗？ 我来旁白，好吧？ 好好好。 好，那我们导演打个板，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来，预备，开始。 爸，您这就上中央开会去了？ 上街道。 哦，嘿，看您打扮这样，我寻思您就直接奔政治局了。知道门朝哪边开吗？ 哎，这个坐北朝南，你少讽刺我。今天是街道上有一个老有所为的座谈会，小鱼啊非让我去听一听。哈，这个我忙啊，本来也没时间去，后来也考虑。 爸，您就别谦虚了，我知道您一听开会就来神儿，有病。 喂， 喂， 这时候电话响了， 啊，找志新啊，你是谁啊？艳红吗？ 啊，这个时候志新赶紧把电话抢了过来，喂，哎，你是？哎呦，是你呀、啊？哎，爸，爸，你怎么还不走啊？ 谁来的电话呀？ 啊，我一同学。哎，爸，您别迟到，都等着您做报告呢。替我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问好啊。嘿、哎、可走了。喂，刘颖，真是你啊？哎呦，真不敢相信，8年了。哎，别提他了，你在美国混怎么样啊？什么，你现在在北京？马上来，好极了。哎，咱俩分手那会儿是夏天，我上身穿一短袖衬衫，下身我穿这身打扮来接你，现在可刚停暖气。我得嘞，那我就这打扮，保准啊，你一见面就往我身上扑，拦都拦不住。你可快点来啊，我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当天中午在客厅里， 哎，小郭回来了。哎，怎么今天回来了？ 下午没课。哎，我看你二叔穿一短褂子在门口晃悠，今儿最高温度可才15度，耍什么单儿啊？找病。 哎，肯定等女朋友呢，这叫要风度不要温度。 得了，你把那肚子给我去了，我看他呀是要风。哎，这糖从哪儿来的？ 爷爷给我买的，说只让我一人吃。 胡说，好东西应该大家分享，就你们现在这帮独生子女啊。哎，哎呦，这什么糖啊？这是你爷爷是净买这过期产品啊？肥皂，喂，好啊，圆圆，你竟敢用肥皂来做成糖，你骗我吃，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哎呦，哎，小郭，我逗你玩呢。哎，真不是逗，这又不是毒药。 不是毒药就能吃了？你喝瓶洗涤灵我看看。好啊，你还学着，你学着欺负我，等你妈回来我非告你妈不可。 哼，你告谁我都不怕。知道今天是几号吗？ 4月1号。哦，愚人节，我差点忘了。 哼，自己不上回当就容易忘，这回印象深刻了吧？ 那是啊，这现在连喘气儿都是肥皂味儿。 过了一会儿，志新回来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实在扛不住了，就克林顿来了，我也不等了。我， 瞧你冻的，小张快把那军大衣拿过来，圆圆快去跟你二叔冲点板蓝根什么的，快。 哎，还是我妹心疼我。哎，赶紧给我喝了。哎，你们还记得那刘颖吗？ 你中学时候那个亲密战友，不是出国了吗？ 回来啦。今儿啊，就是他给我打的一电话，约我在楼下等他。好家伙，我溜溜等了1个多钟头，结果没等来，倒把流感给等来了。哎， 哎呀，叔要来了。 哎，这药苦不苦啊？ 哎呦，没事儿，我这有糖。 圆圆，这糖是我特意给你买的，10块钱一斤呢，谁让你稀松八送的？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哎，你买的糖我就不能尝一块了？这么高级的糖，嗯，瞅着外观差点意思，还挺硬。得，我含着吧。 味道怎么样啊？ 嗯，好吃。哎，可能是我这刚喝完药，嘴里这苦劲儿还没过去呢，幸亏吃糖了，不然不定苦成什么样呢。就这么着还有点压不住。哎，不对呀，我这药还一口没喝呢。啊，呸呸呸呸，这肥皂啊。哎，打开国门的同时怎么把苍蝇也放进来了？这学习外国是好事儿，学人先进技术，学人管理经验，你不能什么都学呀。人外国人还光着身子在大马路上溜达呢，你们也学？还愚人节，那都是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想出来的馊主意，咱们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呢，学那干嘛呀？瞧给我弄着一嘴肥皂沫子，你们还笑？你们 二哥别生气了，骗你吃肥皂总比骗你在外边干冻1个钟头强吧。 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啊，那儿刘颖打个电话。哎，他不会拿我开涮吧？他 那还用问？你也不看看今儿什么日子，让我说呀，这人还算照顾你，没让你穿裤衩背心上外头罚站去就不错了。 刘颖绝不会啊，干不出那事儿。是谁呢这？他肯定得躲在附近偷偷乐呢，我跟你说。郑艳红，不是他干的，我克死。只有他知道我跟小颖的关系。 中学的时候就想拆散我们，今儿肯定是阶级报复，我就找他算账去。我 别别，哥，你听我说，大愚人节的，咱显得咱也气量太小了，可不行。咱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不就完了吗？ 我让他也上一当。嗯，干这个我最拿手了。有了，咱给他换房。 换房？ 小凡、圆圆，我呀，我说你们写，我要不让他们家挤破了头，算我没能耐。写，拿笔，拿纸，你们俩赶紧的，动作快点。写啊，换房启事。本人现有三居室住房一套，使用面积50平，有双气儿啊，有电话。嗯，因本人工作需要，欲换本市平房一套，面积12平方上下即可，三环路以外优先考虑，无煤气，无上下水油价，背阳漏雨也可商量。有意者速来面谈，联系人郑艳红。 当天晚上在客厅里。 好嘛，差点没急死我。 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这公共交通啊就是问题。 公共交通倒没啥问题，就是咱这楼道啊交通承受不了。你大哥比我下班早，到现在还没挤进来呢。 这位小姐，你别死拉着我呀，让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202的对面啊，艳红啊，快进来快进来。 哎，外边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好几十口的人都要往艳红家里冲。 艳红是给你说对象的吧？ 你别闹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把这玩意儿贴得满大街都是，打中午我们家就没断过人来。如今呢，那队伍都派到院门口了，吓得我爸都不敢回家。大姐，您行行好，让我先在您家躲躲得了。 哎呦，你们家这么跟人换房，这不傻小子吗？ 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 你少来劲儿啊，你今儿上午骗我在外头冻一钟头，你怎么不说呀？ 那我也只是骗你一人啊，你这连我爸都烧上了。 你以为我爸就跑得了啊？等他回来你瞧着。 好， 哎，这个经典的本子真的，你读着你都觉得特可乐哈。 嗯，对，我就觉得大佐最后那个状态有点像厂花。 对，他那艳红特来劲，哟，那我也只骗你一人啊，你这连我爸都烧上了。我觉得大佐就恨不得把这首饰都用上了，是吧？ 就是刚刚有首饰可能没看见，掐着个腰，然后这样骗我一人行啊。 可以，大佐，我 觉得拉线这个劲儿有点像。 你戏路挺宽啊， 对，非常宽，非常宽， 嗯， 有点可怕了。这 怎么着？你们让我演回女的呗？ 行啊，是吧？ 行， 那这个 行啊， 那就这样吧。那、啊、那这回这个，咱重新再分来一段，好吧？ 嗯、 你说来哪一段？ 我咱们来这个就是 第几页？ 第这个至心上来这块， 至心上来这块， 我来演至心、 okay ， 好吧？ 啊，第六页，第七页， 对。然后至心，我来演至心。然后呢，那个，一直到至心换房启事这段吧。 行。 然后那个由你来演小凡。 好的。 好吧。然后那个圆圆谁来？你俩。 圆圆要不换换？ 那他来吧。 薛伟演的、 啊 对 大 对，对，大 佐 来回圆 圆 吧。 是一小孩是吗？ 对，圆圆是那小孩，就关凌演的那个。 行，好嘞。那薛伟那个薛伟，然后打个板好吧？ 对，剩下的是那是什么旁白什么的， 对对对， 我来， 好嘞， 好嘞， 行， 走起， 开始，走起， 开始。 哎呦，不行，实在扛不住了，就是克林顿来，我也不等了。 瞧把你冻的，哎，小张，快把我那军大衣给拿来。圆圆，你去给二叔冲杯板蓝根什么的。 哎呦，还是我妹心疼我。哎，你记得刘颖吗？ 就你中学时候那亲密战友，不出国了吗？ 回来了。今儿个就是他来给我来的电话，约我在楼下等他。好家伙，溜溜等一个多钟头，刘颖没来，倒把刘敢等过来了。哎呦，啊去， 二叔药来了。 哎，这药苦不苦？ 没事儿，我这有糖。 哎，圆圆，这糖是我特意给你买的，10块钱一斤呢，谁让你七送八送的？ 这话怎么说呢？你买的糖我就不许尝一块儿？这么高级的糖，是吧？嗯，外观是差点儿。嗯，还挺硬，得含着。 味儿咋样啊？ 嗯，好吃。可能是刚喝完药，嘴里这苦劲儿还没过去呢。幸亏吃糖了，要不还不顶苦成什么样了。就这么着还有点压不住。不对呀、啊，我这药一口还没喝呢。啊呸，肥皂。打开国门的同时，怎么也把苍蝇也放进来了？学习外国是件好事啊，学人家先进技术，学人家管理经验，你不能什么都学呀。人家外国人还光着身子满大街溜达呢，你们也学？愚人节是外国人吃饱没事干想出来的馊主意，咱们连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呢，你学那干嘛呀？你看弄我这嘴肥皂沫子，你还笑你们？ 哎，行了，二哥，你别生气了。我骗你吃肥皂，总比骗你在外头干冻一钟头强吧？ 哎，你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啊！那是刘莹打来的电话。哎，会不会拿我开涮呢？ 这还用问呢？也不看今儿什么日子，你让我说呀，人这人还算照顾你，没让你穿着背心裤衩上外头罚站去。 刘莹绝对干不出那种缺德事儿来。是谁呢？他肯定躲在附近偷偷乐呢。哎。郑艳红，我跟你说，不是他干的，我自己磕死。只有他知道我跟小影的关系，中学时候他就想拆散我们，今儿肯定是阶级报复，我得找他算账去。 哎，你别啊，哎哥，我跟你说，这大愚人节的，你这显得咱气量太小，这个不行，咱呐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让他也上一当。 嗯 嗯，干这事儿我拿手。有了，咱给他呀换房。 换房？ 小凡、圆圆，快拿笔去，我说你们写，我要不让他们家今儿挤破了头算我没能耐。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哎，你就写啊，换房启事。本人现有三居室住房一套，使用面积50平啊，有双气儿双水啊，有电话。因本人工作需要，换本市平房一套啊，面积12平以上即可，三环路以外优先考虑，无煤气无上下水油加，背阳漏雨也能商量，有意者速来面谈，联系人郑艳红。 嗯，当天晚上在客厅里。 好嘛，差点没急死我。 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这交通公共交通是成问题的。 公共交通倒没什么问题，就是咱这楼道交通受不了。你大哥比我下班早，哎，到现在还没挤进来。 这位小姐，你别死拉着我呀，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这是202201在对面。哦，艳红啊，快进来快进来。 外边，呸， 抢我词儿。这外边怎么了这是？ 不知道为什么好几十口子都要往艳红家里冲。 艳红是给你说对象的吧？ 哎呦，你别闹了，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啊，把这玩意儿贴满大街都是。哎，打中午我们家就没断来人，如今那队伍都排到院门口了。哎，吓得我爸都不敢回家。大姐您行行好啊，让我也先在您家躲躲得了。 你们家怎么这么跟人换房？这不傻小子吗？ 哎，哎，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 哎，你少来劲啊！你今儿个上午骗我在外头冻了一个钟头，你怎么不说了？ 哎呦，那我也只骗你一人啊！你这连我爸都烧上了。 你以为我爸就跑得了吗？你等他回来，你看着，你瞧着。 好，他 好。 哎，我觉得还是正常版来的更舒服一些，是不是？ 嗯、对，还不是，我觉得你那种反串其实挺爽的，我觉得。别躲了， 但不能老来， 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 人设没有了。 就是人设早塌了，我跟你说， 早就崩塌了 、嗯、 再也没扶起来过，是吧？ 真的再也没扶起来过。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包括我们的大佐，跟我们一起排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情景喜剧啊，我爱我家、嗯、也再次感谢天津玉扁生物科建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朋友们，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儿晚6:45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时间真的能倒退 期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呀我选出带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着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而且的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有听分享诺言放纵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你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些年买了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未成熟点。伸手就出幻想画面，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我是否好想？好想流流前面眼泪，期待着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就是谁孩子没睡，电话没在，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亮亮了又黑，那光影灿烂桑田，远走高飞，在那里起飞，天。